当然在缅怀他的过程当中，人们怀念最多的还是他的艺术成就。他有过人的天赋，更有常人无法比拟的努力。他对每一首歌每一个角色都演得十分的用心，表演时情感的精准和细腻也使得他成为中国演艺界当中走得最快走得最远的那一个。而他在去世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没有能够看到走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远的存在。 从那天起我不变亦前行，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如果说在他饰演的所有角色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而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说，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这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台词，因为这样一句话不仅反映了他角色的认真，同样也反映出了张国荣本人对于生活和事业的态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一首来自张国荣的最冷的一天，一起来听他的声音，走进他的故事。 在剩余光线面前，

上，我听闻你人数着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上等是我们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清澈高原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这里是 FM 九六九，我是周周。不知不觉呢，迎来了清明节假期。那么你有没有收拾好心情，与明媚的春日景色来一次说约就约的遇见呢？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都没有仔细的去抬头看一看天上的一弯新月了，也有很多日子都没有好好的去聆听春天的鸟鸣、夏天的蝉声，甚至每次看到步履匆匆的人、疲惫的身影、呆滞麻木的眼神，总是感觉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就像一群忙碌的蝼蚁。这个节日虽然是寄托哀思的时候，但是同样也要好好的审视和对待自己。时光总是匆匆的，繁忙的生活当中呢，也要时常的去抬头看一看美景。当一个人有了闲逸之心的时候，才是人生最美的画境。所以希望在这个清明节小长假，你也能够放下心中的压力，多多陪伴家人，跟他们一起出去踏青，放松心情。 空转， 深呼吸练习忘了你，别担心我一定可以，我相信爱有一种动人的能力，我忘记你爱我的原因，明天起我不认识你，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 坚守在我的左右，太想熬，却难为了生活。我给的不够，你要的不多，不希望让我难受。太想熬，你依然体谅我，在放松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无助地说爱我。别无所求，有你是我唯一活下理由。我放下我的所有，你像是我最大的残缺。一路上为我没有尝到甜已经很久，我知道你吃了苦以后你都不开口，始终坚守在我的左右。给的不够，你要的不多，不希望让我难受。太想熬，你依然体谅我，在放松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无助地说爱我。给的不够，你要的不多，不希望让我难受。太想爱你依然体谅我，在放松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是不值得说爱我。